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教皇陛下， 菊斗罗提醒了一下有些呆滞的教皇，等待着他的命令。比比东从迷惘中清醒过来，眼中流露着复杂难言的光芒。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凝视着大师。 拿下，阻挡者杀无赦。 鬼斗罗和菊斗罗同时动了，黄金铁三角的三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固然厉害，可面对封号斗罗，他们真的能够阻挡吗？就在这时，一旁的毒斗罗突然动了，他没有冲向鬼斗罗和菊斗罗，而是冲向了唐三和小五。他知道只要将这两个孩子带离这里，那么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在独孤博动身的一瞬间，一声冷哼宛如炸雷一般在他耳边响起。独孤博的身体在空中半转，碧鳞蛇皇瞬间附体，发出冷哼的正是教皇比比东。一个庞大的金色光影从他背后悄然升起，九个灿烂的魂环瞬间升腾，巨大的威压压的独孤博无法动弹，他的脸色变了。虽然他早已猜到教皇应该也修炼到了封号斗罗的程度，可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教皇强大到如此程度。同样都是封号斗罗，一方却凭借自身产生的威压完全压制了另一方，这在封号斗罗的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儿，教皇却做到了。更加恐怖的是，教皇身上的九个魂环，两黄两紫四黑一红，最后那闪耀着晶莹红光的魂环足以震慑在场的每一个人。红色魂环是所有魂环中至高无上的存在，那是只有在十万年魂兽身上才会出现的。在魂师界，十万年魂环一直都拥有着第一至宝的美誉。一只十万年魂兽如果被猎杀，除了十万年魂环之外，还必然会掉落一块魂骨，二者合一。如果被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吸收，那么这名魂斗罗进化为封号斗罗后，实力就会远超同级别的魂师。一只十万年魂环的魂兽吸收天地灵气，只差一步就能破空而去。他们在魂兽界就像封号斗罗在魂师中的地位一样，在整个大陆上封号斗罗不超过20人，那拥有十万年魂环的就更是寥寥无几。十万年魂兽太稀有也太厉害，看到那红色的十万年魂环，独孤博脸色大变。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有所行动，必然会被比比东攻击，那绝对不是他能够抵挡的。菊斗罗和鬼斗罗速度都很快，二人虽然面对的是实力比自己弱小得多的黄金铁三角组合，却并没有大意，他们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各自九个魂环在身体周围循环。 一朵菊花，一个小鬼，就凭你们也敢伤害我的儿子，滚开！ 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就像在空中炸开一般。声音并不大，可这股霸气却令每个人的身体都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听到这个声音，唐三猛地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惊喜的光芒。而另一边，教皇比比东的脸色也顿时变得凝重起来，放开了对独孤博的威压，凝望着空中。一声低沉的爆鸣声中，两大封号斗罗的身体竟然像炮弹一样被弹了回来，两人脸色同时大变。身为封号斗罗的他们同时出手，竟然是这样的结果，多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道黑色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半空之中，静静地漂浮在那里。那是一名中年男子，看上去大约有50多岁的样子，身材高大魁梧，只是他的打扮却令人不敢恭维。身着破碎的袍子，露出了古铜色的皮肤，五官虽端正，却面黄如蜡，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头发像乱糟糟的鸟窝，一脸的胡子已经不知多少日子没有整理过了。看到这个人，一向坚强的唐三仿佛崩溃了一般。哪怕是之前决定与小五共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流出的泪水，此刻终于溢出了眼眶。 爸爸。 是的。 这凭空出现虚悬于半空之中的正是唐三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他8年时间的唐昊。和离开前相比，此时的唐昊看上去更苍老，其他的地方没有任何改变，而就在他背后，一柄巨大无比的黑色锤子凭空跳舞。 唐昊， 比比东双目怨毒地盯着空中的唐昊，险些要喷出火来。唐昊冷然面对，毫无畏惧，身形一闪之间已经落在了史莱克学院众人身前。菊斗罗与鬼斗罗分别退到教皇身边，三大封号斗罗魂力全开，无比庞大的压力令周围的魂师们忙不迭退开，但唐昊依旧傲然而立，甚至没有用手去握自己的锤子，昏黄的双眼中金光爆射。 想替你的老师报仇吗，比比东？你以为你能留得下我？ 教皇比比东猛地一挥手，一声尖笑从手中发出，仿佛是在回应他似的。教皇殿内四声尖笑同时响起， 叫人了。 一个接一个的魂环从唐昊脚下徐徐升起，魂环上升的速度并不快，但伴随着魂环的出现，站在那里的唐昊变得越来越凝重，面前那三股巨大的压力竟然被他身上逐渐增强的沉凝气息给压了回去。两黄两紫四黑一红，唐昊身上出现的九个魂环竟然和比比东身上的一模一样，在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魂环赫然也是10万年的存在。尽管魂环相同，可此时此刻唐昊身上所展露出的气息是教皇比比东无法相比的。大师一向高傲，但此时他看着眼前不远处的唐昊，眼中只有尊敬。在魂师界，唐昊是他唯一的偶像，以前是，现在也是。敢以一人之力站在教皇殿前，向以教皇为首的三名封号斗罗挑衅，这是何等的尊位。唐昊目光冷冷地扫向教皇身后的教皇殿。 7个封号斗罗，武魂殿不愧是武魂殿，可惜就算你们是7个人又能如何？看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的昊天真身。 唐三精神一振，唐昊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对他说的。第7魂环闪亮，唐昊身后那巨大的黑色昊天锤骤然释放，强烈的黑光澎湃激荡，那庞大的昊天锤迎风一展，竟然长达了100米。巨大的锤头宛如小山一般，一条条红纹从庞大的昊天锤上浮现出来。唐昊身上的10万年红色魂环骤然亮起，那黑色巨锤竟然完全化为红色。 教皇殿，好一个教皇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狂妄的大笑声中，唐昊动了动右手，空中那长达100米的超级巨锤骤然而降，不是朝着面前的三名封号斗罗，而是直奔他们身后的教皇殿砸去。顷刻之间，整个武魂殿内的空气都变得扭曲了，每一个非封号斗罗的魂师都在这一刻无法动弹分毫。 唐昊，你敢！ 教皇比比东愤怒如狂，他与菊斗罗、鬼斗罗几乎同时腾身而起，朝着空中的巨锤迎去。与此同时，还有另外4道身影从教皇殿内射出，一共7道身影同时迎上了空中巨锤。70级以下的魂师们脑海中全部陷入一片空白，在那无法描述的剧烈轰鸣中昏倒在地，整个武魂城都在剧烈的颤抖。腾起在半空中的7道身影被同时砸下，而空中的巨锤也就此消失。 比比东，等着吧，武魂殿欠我的债，总有一天我会全部讨还，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身影闪烁，唐昊消失了，和他在一同消失的还有昏倒在地的唐三和小五。 大师，弗兰德，你们教导小儿多年，大恩不言谢，唐某欠你们。 教皇比比东身体落地，脸上泛起一片潮红之色，深吸一口气，那份潮红才缓缓消失。 在他背后，除了菊斗罗和鬼斗罗之外，还多出了四名身穿大红长袍，脸上却被一层淡淡光芒挡住了的人。这四个人都有着一头白发，显然年纪都已不小。唐昊那一锤，攻敌所必救，他攻的不是教皇，而是武魂殿象征之一的教皇殿。如果那时候教皇、菊斗罗和鬼斗罗攻击他，那么唐昊必然会身受重伤，可教皇殿也肯定没了。昊天斗罗施展的昊天锤威力如何，没有真正试过的绝无法判断，七人迎击也只是轻伤了唐昊而已。 教皇陛下， 不用追了，没用的。 这些年以来，他一直在拼命的苦练，终于达到了封号斗罗的级别，在他心中的假想敌就是唐昊。可是如今面对唐昊，他却发现尽管自己与对方的魂环完全相同，可在气势上却逊色太多。 好一个昊天斗罗， 唐昊这混蛋太嚣张了。陛下，事关武魂殿尊严。 闭嘴，难道我还不明白吗？唐昊要是那么好对付，他还能活到今天？现在还没到对付他的时候。 那这些人怎么办？ 黄金铁三角在武魂融合技的作用下还站在那里，但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却早已倒地。独斗罗独孤博明显松了口气，正朝着教皇这边嘿嘿冷笑着，看着那充满讽刺的笑容，比比东险些一口血喷出来，猛地一挥手拂袖而去。 让他们都走，立刻离开武魂城。 说完这句话，他直接回了教皇殿。身后出现的四名老者从始至终都没有开过口，只是跟着教皇一同回身，回到了教皇殿。 哼，现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要忍。每个人都小看武魂殿，这就是我希望的。唐昊，我们之间的仇恨早晚都要解决，你等着吧。 一切都渐渐平静下来，在众多武魂殿魂师的注视下，黄金铁三角缓缓收回魂力。宁风致与剑斗罗、独斗罗一起来到他们身前，在几大强者的帮助下，史莱克五怪渐渐清醒过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